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蛋敌的经典啊，来行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一天熬夜3天昏，啤酒枸杞真精神，谁给青春做了坟，岁月不饶中年人。这里是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上集咱们说到了，狄仁杰从探子的密报中得知，濮阳县出了一起5人命案。于是狄仁杰趁小乔睡着了，准备坑元芳的钱雇马车去濮阳县断案。不过无巧不成书，他俩雇马车的时候刚好碰见骑马路过也要去濮阳县的大乔。大乔怀疑狄仁杰是要离家出走，于是对狄仁杰动起手来。 天气不错呀，晴空万里，万里无云，云开见月明，低头思故乡。 救命啊！ 放开两个人，不是我就不客气了。嘿，谁敢管我的闲事儿？妹妹啊，是你啊。 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我可想死你了。 抱抱。姐，你为啥打迪迪啊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我帮你收拾他。 我哪敢呐、啊！你姐觉得我要离家出走，二话不说就揍我。哎，早上你揍的我，那还疼着呢，我这就来第二顿了，我这个。 哎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？ 没有啊，我这不是给你留了信了吗？ 啊，信？什么信啊？我没有看到啊。 我哎呀。濮阳县出了一桩大案子，5条人命，我这是要去判案的。哎呀，这次的案件歹徒异常的狡猾，我是不想让你涉险嘛。 哦， 我错怪你了。 哎呀，乔妹。 哦，弟弟。 哦，乔妹。 行，小乔，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的？ 哎，对啊，乔妹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？ 哎，自从你上次离家出走之后呢，我就买通了汉阳县各大车马行，只要你来雇马车，车行就会有人向我汇报，我就能嗖的一声赶过来了。 哎呀，大人呐，我还是有点同情你。 这个濮阳县的案子刻不容缓，我们得赶紧出发了。 对对对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 就这样，狄仁杰让元芳掏钱雇马车，把元芳给坑了。但元芳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又把大乔给坑了，准确的说是把大乔骑的那匹马给坑了。就这样，狄仁杰一行四人踏上了去濮阳县的旅途。一路上，元芳赶着马车，狄仁杰和大小乔吃着零食，唠起了家常。 哎，我说大乔，你不在家里面待着，你去濮阳县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看宝木中阳的演唱会呀。宝木中阳，大中唯一偶像派实力派兼具，我之歌水陆无机巨星，偶尔还会客串广播剧呢。 什么？濮阳县有宝木中阳的演唱会？我要看 。对，乔妹啊。这么你也认识宝木中阳啊？他比我的名气还要大吗？ 妥妥的比你强。 不是，乔妹，你也这么认为啊？ 没有啊！这个宝木老师呢，除了钱比你多一丢丢，人比你帅一丢丢，歌唱的比你好一丢丢，其他也没什么。 哈，其他也没啥可比的了，大人，你这不行啊，你完败呀、啊！ 别瞎说。我们家迪迪也是有优势的，好不好？ 你看看，对吧？小妹，快说一说，我有什么优势？我哪一点比宝木中阳还要厉害？说。 这个， 告诉他们， 你比宝木老师厉害的地方多了。你比他重，你比他脸大，你比他黑，你比他吃的多。 老大，小乔说你有优势，你听听就行了。 赶紧的撤。哪那么废话？不是，我是大乔啊，之前也没听说过你什么时候开始追星了呀？ 从我第一次听到宝木老师的歌声，我就爱上他，无法自拔了。一曲101，让我在梦中都带着笑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木，为大家献唱一首101。Hello， Hello， 嘿，请给我舞台。Hello Hello 嘿，成败都可爱，狂面筋狂面筋，完蛋狂面筋 狂面筋狂面筋。 妹妹，我们来吃的。妹妹，你饿不饿？ 哎，真的，迪迪，您给我们买点烤面筋吃吧。 哎呀，我说你们两个，现在这个是什么世道啊？万一他是个打劫的怎么办呢？ 下车，打劫！ 嘿。狄仁杰这张嘴像是开过光一样，说打劫的，打劫的就来了。 马车上的人给我盯着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想从这儿过，先交点钱。 这还押上韵了，还？你这么有文化，你干点什么不好，非要抢劫啊？啊？要不然我教你个绕口令，回头咱们找个茶馆说相声去，怎么样？ 我在打劫呢。 我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。从良，第二，我打你一顿，然后你从良。 我砍了你！ 不是从良，小人也是迫于生计才误入歧途的。 哦，那你说来听听，我乃汉阳县县令，可以为你做主。 小人本是附近山上的猎户。靠打些兔子勉强填饱肚子，运气好的话能打到一头老虎，把虎皮卖了够我吃大半年的。 啊，小老虎那么可爱，你竟然要伤害他。 朝廷也是这么想的，把之前的动物都列成大洲保护动物，禁止捕猎，还把我赶下了山。 说是要建什么野生动物园，小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，才迫不得已在山下打劫。谁知道干的第一票就遇到你们，牙都被打掉了。 哎呦，弟弟，看起来他也挺可怜的，不如就别追究了吧，好不好？咱们赶路要紧。 嗯，念你是初犯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就不抓你坐牢了。看你口才还算不错，也会点功夫，不如去汉阳县说书卖艺吧，总比你在这打劫强，你说好不好啊？ 好热啊，热。 嗯，是 我如今身无分文，连去汉阳县的盘缠都没有。 哎呀，迪迪，你都帮人帮到底，你给他点盘缠吧。 不是，咱们这急着办案，我这走的匆忙，我身上没带银子呀。哎，乔妹，你带了吗？ 我为了来抓你也走的比较匆忙，也没有带银子啊。哎，姐，你带了吗？ 我走的倒是不匆忙，但是我也没有带钱的习惯呀。咱们家产业那么多，每个县都有生意，到了城里我直接去店里取钱就好了。 看我干什么？ 各位大人呐，你要醒醒好吧，钱算是我借您的，我给您跪下了。 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啊，你说吧，你缺多少钱？ 一两银，不不，500文就够了。我到了汉阳县就拼命的挣钱，等我有了钱一定还给您。 给你2两吧，啊，江湖儿女嘛，互帮互助。 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。 劫匪，哦不对，是改过自新的好同志对我们的元芳千恩万谢，鞠了一躬，朝汉阳县进发。这边狄仁杰、大乔、小乔冲元芳竖起了大拇哥。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热心肠的人呐。 是啊，看你雇马车的时候那么抠，没想到到关键时候还挺靠谱的。 哎，元芳是个好同志啊，令我刮目相看了。我还真有点困了，不行，我得在马车上面补一觉。 狄仁杰本来想在马车上好好睡一觉，可是事与愿违，去往濮阳县的一路上可不太平，一会儿就有一波打劫的。得亏小乔和大乔也在马车上，要不然啊，光靠元芳一个人够呛能应付得过来啊。作为中年暖男，顶着黑眼圈的狄仁杰开始劝大乔。 我说大乔啊，女孩子家家的不要一个人出远门，最近世道不太平，多不安全呢。 管他什么安全不安全的，我也要放松放纵，爱自由。 那、哎、待会儿再有打劫的就该我出手啊。 哎呀，哎，这一路老来打劫的，我这也没办法补觉啊，我这都好几天没睡了。 人到中年要健康生活，熬夜过后顺便来一场说跑就跑的夜跑。 吁，前面山脚下有家客栈。哎， 哦，也好也好。哎，天都黑了，吃完以后我得踏踏实实的睡一觉。哎，这一路上就遇见这么一家客栈，可不能放过他呀。 哎，那个招牌上写的什么呀？ 我看看啊，好像是悟空客栈。 飘，四位客官里面请，欢迎来到悟空客栈。 你们是住店呢还是住店呢？ 元芳突然想到一件很严峻的事情，其他三个人都没带钱，这吃饭住店的钱还得自己掏。 我问你一下啊，这个你们这儿必须得住店吗？ 这天色已晚，你们难道不住店吗？ 你们这儿离濮阳县还有多远呢？我们要是离得近的话，我们就连夜赶路了啊。 这里离濮阳县倒是不远，咱们客栈是在老虎山的山脚下，翻过老虎山就是濮阳县了。不过要去濮阳县的人晚上基本上都是在我们店里过夜的， 因为啊，山上有许多吃人的老虎，现在上山会被老虎吃掉的哟。哎呀，你们就踏踏实实的住下吧。 我们不怕老虎。 哎，方啊，不差这一个晚上。 你看看，你看我这黑眼圈啊，你就忍心不让我睡一宿吗？啊，养足了精神才好干正事儿嘛。 就是就是，人到中年可得养好身子。 人到中年出门就不带钱了是吗？ 哎呀，钱财乃身外之物。哎，老板娘啊，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没有啊？挑贵的给我们上几盘。 我们悟空客栈只有一道菜，那就是唐僧肉包子。 唐僧肉是什么肉啊？ 是啊，这唐僧肉到底是什么肉？吃了到底能不能长生不老呢？这老虎山下悟空客栈到底有什么隐藏的秘密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程苑、左左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们家迪迪也是有优势的好不好？ 你看看，嗯，对吧？小妹快说一说，我有什么优势？我哪一点比宝木中阳还厉害？我哪一点比宝木中阳还要厉害 啊？ 说 这个 告诉 他们。那你唱，我就跟着你唱吧。 好，谁不唱谁不忍啊。烤面筋烤面筋。 要不然本是附近山上的猎户，靠打些兔子勉强填饱肚子。 勉强 填饱肚子。 你把这句话给别人说了。 靠打些兔子勉强填饱肚子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公园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回头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。不吃大成二傻子啊！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！ 洪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人间啊 郎，哎。为你下厨房啊，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。 哎呀，不能说这个。 是呀，公园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、啊。 怎么样？ 锅里浇一浇。 我不吃解药。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真香啊！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、啊。 菊花店先生， 春